真今有金正夫人敬相礼，比红榜破水高状，高帝当进驸马陈世美，使他抛妻弃子，杀妻灭子之罪。今有真是美到案，他不问敌对臣父，今是本府人定要生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守得道命，梁王虽听的是包公人行养子，生让他一道七真师妹还是个佛护章，所以世事在在要紧，神不得开相，保证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天上冬日激烈，方是欧女教授，既美分八十，双目性光耀，开放日黑，那块就高，欧女长须，胸里飘飘，对大恶塞塞，真恶魔一日相吊，身处地忙在身，龙兔遭以及四遭忙报，坐灯照凶牛大外腰，勾手贴蜜蜂四中，显得天使卖名标，包公你比起大白人过比，但是白公子公正立民，天理服事，驸马交人，并来王亲国亲，公与公的。可现在包拯受到公务中， 有 杨伯法真那是妹。押上堂来， 是他人捐去两个发生师妹，押上堂来走。谁叫你过来？吕布老人师妹阿德给大道米老下回大人，不把陈师妹到， 包公一把陈师妹来，一颗陈师妹忙着我睡个米立好，本来大姑是个乖，丧事与牛高的位置，可陈师妹倒是身体力丁，这个陈师妹倒是当浪。你牛就头浪向说嘛，东吴金河身浪向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了，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震。带这个包裹，要是动都不动，开都不开，捆都弄弄的，老身不禁抓个板我，三万我一根鹅毛。包拯啊包拯，要你杀死英高了百万嘛，两个帮帮我去，所以你老去啊去。包公是用口里杀他个绝家，真是美。 包子子，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之罪，而今何罪也非？ 那身败的反面的是高阿婆在。阿婆在哪想想想看风风不是你我便利之子。你我上恩的间谍你既凶亡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你难活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收拾请有远高见相面当堂告你人 有 将远高见相面带上来 啊是 风大人君愿高平相立当当平相脸啊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理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父嘿难母兄的心有破也夫不是风声大爹大大米拉响不杀死下回听替大人得让内部人心下里恨 心下里见有臣是妹一见到案你有冤情当你送我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得悟所以乡里落个嘴社会不足一切第一苦嘛哭泣沈师妹你拉拉倒你拉拉哭的有种鸭子沈就叫哇心下哪里很懂很不得分闹去把你拼命了我感觉就已经是夫妻人你不得不把他当老师一个愿你俩是一个至于夫妻把你那两个为后子身体老后丫丫这个出门你是老后不出去没你你到自家亲生儿子弄这样上你人家是人哦这样的街上的心下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真正眼睛哈特告诉你自家的女人你来听起董宁规则一发又忘记并不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父兄 让你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你发射天 呀是风，公公风风，下呀风月也霜。 观众。 让你给搭档，让你当面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进乡里的这个饭空十五了，但真是买上面空口隐隐热，那啥是人了，总要动一动。我当然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啊，抛弃糟糠。你要娘在抚养，你的子女在要杀，那个你的人的气味了，一点点不啦。望空读书人，我告为天子门生，长牛的呢。林香里， 是的。 本父应与你张喜臣冤，你孙公。一旁，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耳廓听得，俺听见，真是美，看个人光，心里厚，再听见，俺为啥不听？你定定要你后头都是。耍个有的我怕何其去杀他一朵孟子的我个张子提到姑息外分龙村上但这个何其难死那你来想的哦何其死高死了杀他为啥你识字之后何其他是放他之力你不能走来佛命小草死人都记了三姑的真是没想想我该死托您托那个王伯伯我们以为这个家家何其是我的心腹多多点点杀定下里问嘿啊想得到吃上个中事体再想想今这张事体还要哭啊带进下里哭哭你到宫里来当我当地你当我刚地上夫人啊，我当你是夫妻，把你夫妻啊，恩深义重。你看了一双儿女面了，那你当你是夫妻，真是没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一点？你怀孕我是那个男人，孕我是那个男人，你就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嘛？啊？为受夫妻之情的我要扣了儿女面了这一张来搞得了吧这家一口清浊在日去王峰的养着两步不受到再多不人心那是你死高的去吃不说出来心里想什么现在保证了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要不是龙吧哪有这个听见听见的 听见了，当你母高哼，大喜人本宫仗义失敬，乡里四公奉母，他冒人问情，本宫有了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公帐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普渡安定，卷变红来，那开封府普渡安定凭啥呢？包公晓得，真是没长智，没交往，都为了枉在局地。嘿，你不能说你都为了一点点本有色的，但是你枉在本府人吞顿安心，修兵神阵的佛阵。八匹阵既然立阵，普渡安定，修兵神阵佛阵。我请问你，乡里盲人关情是我与他结发风情，你便走来，那凭啥么？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家的，那凭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台与你当面针对，难道不是真据？哼，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有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昧六阵到达佛阵？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大名了呢？掏空就你的那句闲话，真小狗闲话！啊，红光军追到东京汴梁1000多里路，一俺家一根枪，千里寻男人来，那寻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美女一道来了。那句闲话还是蛮闷骚的，俺们上牛说的出个中闲话。军追当时的2000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堂作证，这个愚昧人啊不能到堂作证。好吧，好啊，有了美人不能到堂作证，我与真人此人怎能服得？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服？老公听见证据没好，真是美，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招王。好，本府人普渡安定铁证的事，咱一去一看，不能去。你要证据呢，这个证据再难不能两面拉不得。啊，老人大拎出了盲针当面糊的，你看那啪多的，好啊！哎呦，真是没做到，你啥啥的不啥啥，我问你啥个样子？当子上当子多来张龙门斗，听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口。呵呵，风信啊，哪么对我去请了去，等到风信了起来，我心底抽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登日就是啥人，真是没口几个两个死死高个死中人的，一口个逼近人的啊，叫叫虚夸的，可风信是我晓得。啊，哎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的得水，顶峰上这个抬头了，抬头了，向里爱妻丈夫， 要四筐子，二七张是二了耍不了头名字。啊？啊，是的呀。真师妹都是苦日子，个封信，个心我的别，你的心跳。不是呢，今晚我的发火，根本是真杀我真兵人。我总之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屋里我总在娘里都开心开心。一总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就下个封信。但是我下好个封信分发出去，我个封信下好之后，我原来就想到的，我想索性让我第十下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子，我里还要靠我。我搿封信拿上去撕了，里向一村里个棉袄个袋袋里，搿么奇怪？我搿封信没分发出，啊，此事怎会落在乡里去？搿封信哪会得落到城乡里去？今朝拿刀刚刚来做证明，你这弄得大米郎来做证明的？哎呀，真是没一想想，万一我个件棉袄了，我外头还有衣裳我来，我后来搭张三样商量，张三样。小子农历不能做过几套新衣裳，因为我这个辰光自家过上无事，来个派人身上行李才别听我抓得顶别脚。那么我小子农历做衣裳，里向我去我在外头头上我去我在脚上，我换脱之后来个点旧衣裳，我是做不了店里的老板张三样，啥的我往里付出来。那么我列出个铺面火台，统统来作笔。我说那马特子吧，马下来的农民们谁收财吧？农民大概张三样叫分马的，俺俺的城乡里人、老人、人到东京来么住那个的地里，从刚起个张，什么张三样毛毛的铺衣裳才几百两，要死一个的，要死一个嘞！俺俺的不理解铺面啊，台台里下去摸上人家封农民心。我搿副辰光去乡里做啥做事啊？而且今朝当事体该讲，今朝把了当面了，我有两个公司，一句人得听，有两个公司，我搿封信一挪挪到当面了，老六说，毕竟人得听听上话。证据落他人，我遇了这风景，是真得分明，真是我当日做日小女人，今家来日深，家事啊，你都送我一生不落的美。就你的包拯啊，包拯，那封信落了让把我扣扣了，我就抢不着个扣。现在信落了我手，那么努力， 好的。富怀兵真兵是军龙，他抽一个头头，能自力吃的那方铺开我肚皮。哎，真夸娘上心机，打一打倒是，抖一抖像汤豆子，还有个莽针之力，也疼。 哈，下一口就要这个了，也自夸的你坏没证据，那哪办法你？就这样子，哎呀，大人。生死没他大大坏的病症，这里是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 哼，真是美，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真君。为大了的老实对你讲，本夫人早已了到归态，喏，你得亲笔书信来人知。 刚刚奉行该大人之故的话出来，现在该大人之故的取出来， 你来看， 你看这封信。真在时候， 朕视为天地是一部天地心外难把一口里挪出来，还 干嘛干的不是？得名自头都叫汤都是干的，汤都熬的为汤里香为娘好意哎，喝了是一样一不落，并还用白开始来勾勾了，你那干了火龙的是科技部真的是。可否得命先去抄底子啊？抄底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嘛，痛开！哎呀，把体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信拿来一封看，罗来。 这封亲笔书信要拿让朕听，与当今天的子的观看。 这封信嘛，要不往地去，真是蛮像我要死垮的，那我弄啊不弄清爽， 哪个道理？ 那么难道说真是蛮个封信刚刚封差，这封信你不扣扣扣完啊？可能自告不必点，可能自告不必点，现在也有封信，跟来人家包公相得的，是要等这真是蛮个必定是要。吓得一死一死 哎爹俩呀个当时你要死一口了口得出的要死一口 现在真是没爱时间了死一口那早上回来打米了死要留的 打米了当过手你心里嘛慌也是没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火哭了了这不是想谁要进草现在这是大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我真是没注意的这风信一落落到一身我讲别跟这一想这样才是搞的今朝一不走还不许搬到我论他的要去红根中杀了气就这样我今朝出事体才让你人吓一身，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啊今朝一不走二不许搬到我了他的要你得把周期一口口气人吓一大风高举例不由那么扯腾那大明那么难说心判个要讲处处住来弄那人吓你上次那老子儿子是死他姑婆的你家里再给死他爸爸给你杀个大夫人我本当见父母的人啊但你的这顶不到是你做一个男子给你用这啪车住了别人啪那两脚在一起向你身上敌人去了吧 咋样哪里为都比着狂这个鼻子狂哪来的你眼里像已经吃到一天你哪来的人真的大贼 捂住一口啪一刀 分天了一想 在娘的肌里把骨头里血出来，那么你现在一口粉刷刷口里百万分百起来，来得及夸用尽寸长几条手掌揪出来贴第一脚，别在那第一脚了帮别人分宝贝，你以来第一脚王教练吧，不用再用不许动再急，真是那把脚要说出来包公一向来金作狼台风府公大伟用各种水的为当了的人地相安天王啊命 啊大 地相安亲王身体怒沉马上一身奔赴大群奔上欧沙王台下身上关龙啊老大抽住了我顶上风暴身上一包牛大顺兵器的大小等到保安系统顶上发出一顿头我真是没了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他他了人话谁走了本来你身体倒退就是带来包裹你来你来叫你你等总是他谁走了身体这是逼了军人哭了你还够懂家的够讲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对老母说说孙老母说说了那你说那百姓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大有本夫人大大受此奉命你身败十行大众二听本夫人便夺立地罪状真是没听什么呢哎呀真是没一地好好了说了听包公说地都上大的如于上的上了于上大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丈夫那丈夫了那上大的当中于丈夫的哈丈了我随后背了那错的对听包公真是美 丁香人，铁道在地震眼报效公安，舍不得真是美呀，你要为 三十三个绝望，你要为对西城造未来的景，那最好呢真正忙开一面来想，何得一句不句啥水该不得不当，娘们好过大过大，你不要当我当不得呢，何得局长恩不认尽天命刚到你何悔难，神也不认， 哦哟， 啊难弄，十大财神，而且财神合掌。心里想明白，只有个张子期，现在叫我心要外头趁早。 刘爸， 真是每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抗日我再不认，再不认，再不认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辛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给。有事就不来静候，告诉呀，那没几个，骨头那没几个，我哪里敢打？我现在不是没一空硬送了，啊，对，非要夺命吃苦，甘州想我，念，是想的念，啊，真的念，心里想念，照样念字呢，念字我好特深，我好这种，啊，你只要我念吧，念。我最呢，最次在人家里口口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不叫别人动手，我自家动手，我牛好啥肯动啊，早点对牛让我手，哪么打那黑面孔的长一道死，我还记得了皇帝的，我现在可爱一个记不到大人，登功神令， 神下令， 是 李凡的原告， 那原告，哎呀，下令，请呀。 夫妻人问了， 看了俺两个三狗米了，我只看了夫妻情面了，我只看了两个三狗米了。我这样来，拿你娘三个认我来，一切事情收了。可那年事情也拉浪子了，我一边像军官同志，我一边到开封府上跟你一场，是你非得我这样干。你非得不认你娘三个，拿你狗吃宫门，而且还要怕后继再大再过道，要你娘三个死。不后继军官，我心想你来这死有啥？哼！真正的男有夫妻之情噻，真正的有闺女之情噻。我当年都是不你夫妻，我啥事也不你个当。何以天？在真正的人那下，你为要告人告你了？俺我心想你为要来相信那个说话了？我再要听那个说话，再来上那个当，那么我爹证明真的要送俺来水里巷子。我来念书来了。哎嘿，顺势呗啊，顺势呗！我把你这个男性狗屁的侄子，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生活当中是富丽呀，是在街道兄弟哈拉不住的，大人，大人啊！ 听我讲。 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

有谁知他那先生的车夫来打动我的心肠。对牛弹琴，哎呀心的呀，这个牛儿滴滴呱呱，就是牛家的两兄长。 很记得在此，先帝亲口与我为媒，应台呀，应台。 应天孙就往我先帮抓点去，应天孙就往我花抓抓去天，就往三四九年的家下跪。本难妻子飞起来。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 山伯儿啊，你的母亲又出家回来了。母亲，你回来了，儿啊，为娘回来了。英台他来不来呀？儿啊，英台说他不能来，他不来吗？儿啊，先有英台的书信在此。唉， 心思的光 我的心，美呀美。多保重，这是银台的亲事。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叛。